第23回，三藏不忘本，四圣是禅心。十月，奉法西来道途奢，秋风淅淅落霜华。乖园老锁绳修解，烈马琴兜鞭墨家。木母金宫源自和，黄婆赤子本无差。咬开铁蛋真消息，般若波罗到彼家。这回书盖言取经之道，不离了一身悟本之道也。却说他师徒四众了悟真如，顿开尘锁，自跳出性海流沙，魂无挂碍，镜头大陆西来，历遍了青山绿水，看不尽野草闲花。真个也光阴迅速，又值九秋，但见了些枫叶满山红，黄花耐晚风，老蝉银渐懒，愁兮思无穷。河破青丸闪，沉香金淡丛，可怜数行雁，点点远排空。正走出，不觉天晚，三藏道：徒弟，如今天色又晚，去往哪里安歇？行者道： 嘿嘿，师父说话差了，出家人餐风宿水，卧月眠霜，随处是家，又问哪里安歇，何也？ 猪八戒道： 哥啊，你只知道你走路轻省，哪里管别人累赘？自过了流沙河，这一向爬山过岭，身挑着重担，老大难挨也。须是寻个人家，一则化些茶饭，二则养养精神，才是个道理。 行者道： 呆子，你这般言语，似有抱怨之心，还像在高老庄依兰不求福的自在，恐不能也。既是秉正沙门，须是要痴心受苦才做的徒弟呢。 八戒道： 哥哥，你看这担行李多重。 行者道： 兄弟，自从有了你与沙僧，我又不曾挑着，哪知多重。 八戒道： 你看看树吗？ 四片黄藤篾，长短八条绳，又要防阴雨，毡包三四层，扁担还愁花，两头钉上钉，铜箱铁打九环杖，灭丝藤缠大斗篷。 似这般许多行李，难为老猪一个逐日家担着走，偏你跟师父做徒弟，拿我做长工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呆子，你和谁说呢？ 八戒道： 哥哥，与你说呢。 行者道： 错和我说了，老孙只管师父好歹，你沙僧专管行李马匹，但若怠慢了些，孤拐上先是一顿粗棍。 八戒道： 哥，不要说打，打就是一力欺人，我晓得你的尊性高傲，你是定不肯挑，但师父骑的马那般高大肥盛，只驮着老和尚一个，叫他带几件也是弟兄之情。 行者道： 你说他是马嘞？他不是凡马，本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，唤名龙马三太子，只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被他父亲告了忤逆，身犯天条，多亏观音菩萨救了他的性命。他在那阴愁斗剑久等师父，又幸那菩萨亲临，却将他退林去角摘了向下珠，才变作这匹马，愿托师父往西天拜佛。这个都是个人的功果，你莫盼他。 那沙僧闻言道： 哥哥，真个是龙吗？ 行者道： 是龙。 八戒道： 哥，我闻到古人云，龙能喷云爱雾，波土扬沙，有巴山烧岭的手段，有翻江倒海的神通，怎么他今日这等慢慢而走？ 行者道： 哼哼，你要他快走，我要他快走给你看。 好大圣，把金箍棒攒一攒， 万道彩云声，那马看见拿棒恐怕打来，慌得四肢蹄急如飞电，嗖的跑将去了。那师傅手软勒不住，尽他烈性奔上山崖，才大达扇步走。师傅喘息时定，抬头远见一簇松阴，内有几间房舍，着实轩昂。但见门垂翠柏，宅尽青山，几株松冉冉，树径竹斑斑，篱边野菊凝双眼，桥畔幽兰映水淡，粉泥墙壁，砖砌围环，高堂多壮丽，大厦甚清安，牛羊不见无鸡犬，想是秋收农事闲。那师傅正安配虚观，又见悟空兄弟方道，悟净道：“师傅不曾跌下马来吗？”长老骂道：“悟空这泼猴，他把马儿惊了，早是我还骑得助力。”行者陪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师傅莫骂我，都是猪八戒说马行迟，故此找他快些。” 那呆子因赶马走急了些，喘气吁吁，口里叽叽浓浓的闹道：“ 罢了罢了，见自度别腰松，担子沉重，挑不上来，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赶马。” 长老道：“徒弟呀，你且看那壁厢有一座庄院，我们却好借宿去也。”行者闻言即抬头举目而看，果见那半空中庆云笼罩，瑞霭遮盈，行之定是佛仙点化，他却不敢泄露天机，直道：“ 好好好，我们借宿去来。” 长老连忙下马，见一座门楼，乃是垂帘象鼻，画栋雕梁。沙僧歇了担子，八戒牵了马匹，道：“ 这个人家是过当的富士之家。” 行者就要进去，三藏道：“不可，你我出家人，各自避些嫌疑，切莫擅入，切自等他有人出来，以礼求宿方可。”八戒拴了马，斜倚墙根之下，三藏坐在石鼓上，行者沙僧坐在台基边，久无人出，行者性急，跳起身入门里看出，原来有向南的三间大厅，连龙高控，平门上挂一轴寿山福海的横批画，两边金漆柱上贴着一幅大红纸的春联，上写着：“丝飘弱柳平桥晚，雪点香梅小院春。”正中间设一张褪光黑漆的香机，机上放一古铜寿炉，上有六张交椅，两山头挂着四季吊瓶。行者正然偷看处，忽听得后门内有脚步之声，走出一个半老不老的妇人，娇声问道：“ 你是什么人，擅入我寡妇之门？” 慌得个大圣诺诺连声道：“ 小僧是东土大唐来的，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经，一行四众路过宝方，天色已晚，特奔老菩萨坛府告诫一宵。” 那妇人笑语相迎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长老，那三位在哪里？请来。” 行者高叫道：“ 师傅，请进来也。” 三藏才与八戒、沙僧牵马挑担而入，只见那妇人出庭迎接。八戒行眼偷看：“ 你道他怎生打扮？穿一件织金冠绿柱丝袄，上罩着浅红笔甲，系一条结彩鹅黄锦绣裙，下映着高底花鞋，十样慢髻早纱满，镶衬着二色盘龙发，官样牙梳珠翠晃，斜簪着两股赤金茶，云鬓半苍飞凤翅，耳环双坠宝珠牌，脂粉不施油自美，风流还似少年才。 那妇人见了他三种，更加欣喜，以礼邀入厅房，一一相见礼毕，秦各续作看茶。那屏风后忽有一个压髻垂丝的女童，拖着黄金盘、白玉盏、香茶喷暖气，一裹散幽香。那人绰彩绣，春笋纤长，秦玉盏传茶上奉，对他们一一拜了。茶毕，又吩咐半斋。三藏起手道：“老菩萨高兴，跪地是甚地名？”妇人道：“ 此间乃犀牛贺州之地，小妇人娘家姓贾，夫家姓莫，幼年不幸公姑早亡，与丈夫守城祖业，有家资万贯，良田千顷，夫妻们命里无子，只生了三个女孩。前年大不幸又丧了丈夫，小腹居霜，今岁福满，空一下田产家业，再无个眷族亲人，只是我娘女们成领，欲嫁他人又难舍家业，事成长老下降，想是师徒四重，小腹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，自谓恰好，不知尊意肯否如何？” 三藏闻言，推龙装哑，明目凝心，既然不答。那妇人道：“ 舍下有水田300余顷，旱田300余顷，山长果木300余顷，黄水牛又1000余只，骡马成群，猪羊无数，东南西北庄薄草场，共有60-70处，家下有8-9年用不着的米谷，10来年穿不尽的绫罗，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银，圣强似那锦帐藏春，说什么金钗两行，你师徒们若肯回心转意，招赘在韩家，自自在在享有荣华，却不强如往西劳碌。” 那三藏也只是如痴如蠢，默默无言。那妇人道：“ 我是丁亥年3月初3日酉时生，故夫比我年大3岁，我今年45岁，大女儿名真真，今年20岁，次女名爱爱，今年18岁，三小女名连连，今年16岁，俱不曾许配人家，虽是小妇人丑陋，却幸小女具有几分颜色，女工针织无所不会，因是先夫无子，即把他们当儿子看养，小时候也曾叫他们读些儒书，也都晓得些吟诗作对，虽然居住山庄，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类，料想也配得过列位长老，若肯放开怀抱，长发留头，一设下做个家长，穿绫着锦，圣强如那瓦钵姿衣，雪鞋云立。” 三藏坐在上面，好便似雷惊的孩子，雨淋的瞎猫，只是呆呆怔怔的翻白眼打仰。那八戒闻得这般富贵，这般美色，他却心痒难挠，坐在那椅子上，疑似针戳屁股，左扭右扭的，忍耐不住，走上前扯了师傅一把道：“师傅，这娘子告诉您话，你怎么样样不睬？好到也做个理会事。”那师傅猛抬头，啜的一声，喝退了八戒道：“你个孽畜，我们是个出家人，岂以富贵动心，美色留意，成个什么道理？”那妇人笑道：“可怜可怜，出家人有何好处？”三藏道：“女菩萨，你在家人却有何好处？”那妇人道：“ 长老请坐，等我把家人好处说与你听，怎见得？” 有诗为证，诗曰：“ 春才方胜着新罗， 下患轻纱赏绿荷。秋有新锄香糯酒，冬来暖阁醉岩驼。四时受用斑斑有，八节珍馐件件多。趁锦扑林花竹叶，强如行脚李弥陀。三藏道：女菩萨，你在家人享荣华受富贵，有可穿有可吃，儿女团圆果然是好。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处，怎见得？有诗为证。诗曰：出家立志本非常，推到从前恩爱堂。外物不生闲口舌，身中自有好阴阳。功完行满朝金阙，见性明星返故乡。胜似在家贪血时，老来坠落臭皮囊。那妇人闻言大怒道：这泼和尚无礼，我若不看你东土远来就跟岔出，我倒是个真心实意要把家园招赘汝等，你倒反将言语伤我。你就是受了戒发了愿永不还俗，好到你手下人我家也招的一个，你怎么这般执法？三藏见他发怒，只得折折千千，叫道：悟空，你在这里吧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从小不晓得干那弯事，叫八戒在这里吧。 八戒道：哥，不要栽人嘛，大家从长计较。 三藏道：你两个不肯，便叫悟净在这里吧。 沙僧道：你看师父说的话，弟子蒙菩萨劝化受了戒行，等候师父。自蒙师父收了我，有成教诲，跟着师父还不上两月，更不曾尽得半分功果，怎敢图此富贵？宁死也要往西天去，绝不干此欺心之事。 那妇人见他们推辞不肯，急抽身转进屏风， 扑的把腰门关上，师徒们撇在外面，茶饭全无，再没人出。八戒心中焦躁，埋怨唐僧道： 哼，师父忒不会干事，把话说通杀了你，好歹还活着些脚，只含糊答应哄他们斋饭吃了，今晚落得一宵快活，明日肯与不肯，在乎你我了。似这般关门不出，我们这清灰冷灶一夜怎过？ 悟净道：二哥，你在他家做个女婿吧。 八戒道：兄弟，不要宰人，从长计较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计较甚的，你要肯，便就叫师父与那妇人做个亲家，你就做个倒踏门的女婿。他家这等有财有宝，一定倒陪庄严，整治个会亲的宴席，我们也落些受用。你在此间还俗，却不是两全其美。 八戒道：话便也是这等说，却只是我脱俗又还俗，停妻再娶妻了。 沙僧道：二哥原来是有嫂子的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你还不知他呢，他本是乌斯藏高老庄高太公的女婿，因被老孙降了，他也此受菩萨戒行，莫及奈何，被我捉来他做个和尚，所以弃了前妻投师父往西拜佛。他想是离别的久了，又想起那个勾当，却才听见那个勾当断然又有此心。呆子，你与这家子做了女婿吧，只是多拜老孙几拜，我不监禁你就罢了。 那呆子道：胡说胡说，大家都有此心，都拿老猪出丑。朝言道，和尚是色中恶鬼，哪个不要如此？都这么扭扭捏捏拿班，把好事都弄得裂了。这如今茶水不见得面，灯火也无人管，虽熬了这一夜，但那马匹明日要驮人，又要走路，再若饿上这一夜，只好剥皮罢了。你们坐着等老猪去放放马来。 那呆子虎急急的解了缰绳，拉出马去。 行者道：“ 沙僧，你且陪师父坐这里，等老僧跟着去，看他往哪里放马。” 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看便去看他，但只不可只管朝他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我晓得。” 这大圣走出厅房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红蜻蜓，飞出前门，赶上八戒。那呆子拉着马，有草处且不叫吃草，哒哒吃吃的，赶着马转到后门守去。只见那妇人带了三个女子在后门外闲立着，看菊花耍子。他娘女们看见八戒来时，三个女儿闪将进去。那妇人伫立门首道：“ 小长老哪里去？” 这呆子丢了缰绳，上前串个诺，道声：“ 娘，我来放马的。” 那妇人道：“ 你师父特弄精细，在我家招了女婿，却不强似做挂大僧，往西羌路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哈哈，他们是奉了唐王的旨意，不敢有违君命，不肯干这事情。刚才都在前厅上栽我，我又有些耐上住下的，只恐娘嫌我嘴长耳大。” 那妇人道：“ 我也不嫌，只是家下无个家长，招一个倒也罢了，但恐小女儿有些嫌丑。” 八戒道：“哈哈，娘，你上父令爱，不要这等贱汉。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，其实不中用，我丑似丑，有几句口号。” 妇人道：“ 你怎的说吗？” 八戒道：“ 我虽然人物丑，勤谨有些功，若言千顷地，不用使牛耕，只消一顿耙，不种及时生。梅雨能求雨，无风会换风，房舍若嫌矮，其上二三层，地下不扫扫一扫，阴沟不通通一通，家长里短诸般事，提天弄井我皆能。” 那妇人道：“既然干得家事，你再去与你师父商量商量看。”“ 不尴尬，便招你吧。” 八戒道：“ 不用商量，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，干与不干都在于我。” 妇人道：“ 也罢也罢，等我与小女说。” 看他闪进去，扑的掩上后门。八戒也不放马，将马拉向前来。怎知孙大圣已一一尽知，他转翅飞来，现了本相。先见唐僧道：“ 师父，不能牵马来了。” 长老道：“ 马若不牵，恐怕撒欢走了。” 行者笑将起来，把那妇人与八戒说的勾当从头说了一遍，三藏也似信不信的。少时间，见呆子拉将马来拴下，长老道：“ 你马放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 无甚好草，没处放马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没处放马，可有处牵马吗？” 呆子闻得此言，情之走了消息，也就垂头扭颈，努嘴皱眉，半晌不言。又听得呀的一声，腰门开了，有两对红灯，一副提壶，香云霭霭，环佩叮叮。那妇人带着三个女儿走将出来，叫真真、爱爱、连连拜见那取经的人物。那女子排立厅中，朝上礼拜，果然也生得标致。但见那一个个峨眉横翠，粉面生春，妖娆倾国色，窈窕动人心。花钿显现多娇态，袖带飘摇迥绝尘。半含笑处樱桃绽，缓步行时兰麝喷。满头珠翠，颤巍巍无数宝钗簪，遍体幽香，娇滴滴有花金缕系。说什么楚娃眉貌，西子娇容，真个是九天仙女从天降，月里嫦娥出广寒。那三藏 合掌低头，孙大圣洋洋不睬，少沙僧转背回身。你看那猪八戒眼不转睛，淫心紊乱，色胆纵横，扭捏出巧语，低声道： 有劳仙子下降，娘请姐姐们去也。 那三个女子转入屏风，将一对纱灯留下。妇人道：四位长老可肯留心，找哪个配我小女吗？ 悟净道：我们已商议了，找那个姓朱的招赘门下。 八戒道： 兄弟不要宰我，还从众计较。 行者道：哼，还计较什么，你已是在后门首，说和的停停荡荡，娘都叫了，又有什么计较。嘿嘿嘿，师父做个男亲家，这婆做个女亲家，等老孙做个宝亲，沙僧做个媒人，也不必看通书。今朝是个天恩上吉日，你来拜了师父，进去做了女婿吧。 八戒道：弄不成，弄不成，哪里好干这个勾当。 行者道：哼，呆子，不要这嚣，你那口里娘也不知叫了多少，又有什么弄不成，你快快的应承，但许我们吃些喜酒也是好处。他一只手揪着八戒，一只手扯住妇人道：亲家母带你女婿进去。 那呆子脚拘拘的要往那里走，那妇人急唤童子： 斩墨桌椅，铺派晚斋，管带三位亲家，我领姑父房里去也。 一碧香又吩咐庖丁排宴设宴，明晨会亲。那几个童子又领命起，他三种吃了斋，急急扑扑都在客座里安歇不提。却说那八戒跟着丈母行入里面，一层层也不知多少房舍，磕磕撞撞，尽都是门槛绊脚。 呆子道：娘慢些走，我这里边录生，你带我带儿。 那妇人道： 这都是仓房库房碾房各房，还不曾到的那厨房边里。 八戒道： 好大人家。 磕磕撞撞转弯抹角，又走了半会儿，才是内堂房屋。 那妇人道：女婿，你师兄说今朝是天恩上吉日，就叫你招进来了，却只是个仓促间，不曾请着个阴阳拜堂撒帐，你可朝上拜八拜耳吧。 八戒道： 娘，娘说的是，你请上座，等我也拜了几拜，就当拜堂，就当谢亲，两当一儿，却不省事。 他丈母笑道：也罢也罢，果然是个省事干家的女婿，我坐着你拜吧。 咦，满堂中银烛辉煌，这呆子朝上礼拜， 拜毕道：娘，你把哪个姐姐配我哩？ 他丈母道： 哎，正是这些疑难，我要把大女儿配你，恐二女怪， 要把二女配你，恐三女怪，欲将三女配你，又恐大女怪，所以终疑未定。 八戒道： 娘，惧怕相争，都与我吧，省得闹闹吵吵的，乱了家法。 他丈母道：岂有此理，你一人就占我三个女儿不成？ 八戒道： 你看娘说的话，哪个没有三房四妾，就再多几个，你女婿也笑纳了。我幼年间也曾学得个鏖战之法，管情一个个服侍的他喜欢。 那妇人道： 不好不好，我这里有一方手帕，你顶在头上遮了脸，撞个天昏，叫我女儿从你跟前走过，你伸开手扯到哪个就把哪个配了你吧。 呆子一言，接了手帕顶在头上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吃鱼不食本原有，色见伤身暗自羞，从来信有周公礼，今日新郎顶盖头。那呆子顶果停当道： 娘，请姐姐们出来吧。 他丈母叫 珍珍、爱爱、连连都来撞天婚，配与你女婿。 只听得环佩响亮，兰舍馨香，似有仙子来往。那呆子真个伸手去捞人，两边乱扑，左也撞不着，右也撞不着，来来往往，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动，只是莫想捞着一个。东扑抱着柱壳，西扑摸着板壁，两头跑晕了，立站不稳，只是打跌。前来蹬着门扇，后去趟着砖墙，磕磕撞撞，跌得嘴肿头青，坐在地下喘气呼呼的道：“ 娘啊，你女儿这等乖滑的紧，捞不着一个，奈何奈何。” 那妇人与他接了盖头道：“女婿，不是我女儿乖滑，他们大家谦让，不肯招你。” 八戒道：“ 娘啊，即使他们不肯招我，你招了我吧。” 那妇人道：“好女婿呀，你这能没大没小的，连丈母也都要了。我这三个女儿心性最小，她一人结了一个珍珠嵌锦汗衫，你若穿的哪个的，就叫哪个招你吧。” 八戒道：“好好好，把三件都拿来我穿了看，若都穿得，就叫都招了吧。” 那妇人转进房里，只取出一件来，递于八戒道：“那呆子脱下青锦布直多，取过衫儿就穿在身上，还未曾系上带子，扑的一跤跌倒在地，原来是几条绳紧紧绷住，那呆子疼痛难禁，这些人早已不见了。”却说三藏行者沙僧一觉睡醒，不觉得东方发白，忽眼睛抬头观看，那里的那大厦高堂也不是雕梁画栋，一个个都睡在松柏林中，慌的那长老忙呼行者。沙僧道：“ 哥哥，罢了罢了，我们遇着鬼了。” 孙大圣心中明白，微微的笑道：“ 嘿嘿，怎么说？” 长老道：“ 你看我们睡在哪里耶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这松林下落得快活，但不知那呆子在哪里受罪呢。” 长老道：“ 哪个受罪？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昨日这家娘女们不知是哪里菩萨在此显化我等，想是半夜里去了，只苦了猪八戒受罪。”嘿嘿嘿。 三藏闻言合掌顶礼，又只见那后边古柏树上飘飘荡荡挂着一张剪帖。沙僧急去取来与师傅看时，却是八句宋子云：“骊山老母不思凡，南海菩萨请下山，普贤文殊皆是客，化成美女在林间，圣僧有德还无俗，八戒无禅更有烦，从此静心须改过，若生怠慢路途难。”那长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念此颂，只听得林深处高声叫道：“ 师傅，甭杀我了，救我一救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悟空，那叫唤的可是悟能吗？” 沙僧道：“ 正是。” 行者道：“兄弟，莫踩他，我们去吧。” 三藏道：“那呆子虽是心性愚顽，却只是一味盲执，倒也有些履历，挑的行李，还看当日菩萨之念，就他随我们去吧，料他以后再不敢了。” 那沙和尚却卷起铺盖收拾了担子，孙大圣解缰牵马，引唐僧入林寻看。一，这正是从政修持须谨慎，扫除爱欲自归真。毕竟不知那呆子凶吉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